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，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杭州城里众人皆知，才女家美女孙云凤可到了婚嫁年龄了，她老爹孙家月可乐不起来。怎么回事呢？她闺女各个方面都不错，可唯独她挑选夫君这件事情上条件太高了。上门提亲的媒婆是一茬接一茬，这些备选对象啊，孙家月经过初次海选，把进入复赛的名单递到闺女手上，可是没有一个能让闺女看上眼的。孙家月虽说是长辈，可他倒是挺开通，在婚姻大事上，即便是再着急，也不想为难孩子，希望闺女啊能找一个自己满意的。孙家月这份希望倒是挺好的，可这结果很让他为难。他心说，我这闺女心仪的相公到底是个什么条件呢？照这么个挑法，这还不得成了老姑娘了？真要是这样，才学再高管什么用啊？她是众人追捧的美女，她是万人敬仰的才女，所有美好事物都集于她一身，唯独到了感情出现了问题。当爱情来临，这位美女又会如何看待？当激情退却，这位才女又将如何处理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高才学低智商的才女孙云凤第二集。孙家月为了闺女这桩婚事啊，是没少犯愁。您想啊，孙云凤在家里边这是大闺女，她要是不出嫁，底下还五个妹妹呢，那也不能嫁人呢。再有了，孙家月挑了一圈，那些个条件不好的，她觉得配不上闺女的，早就筛下去了。留下来能够递到孙云凤手里的，最起码都是孙家月认为不错的备选对象啊。可谁成想，这种条件的闺女愣是没有一个喜欢的。您说这当老家的能不着急吗？瞧着闺女看哪个都不乐意，孙家月那笑模样啊，是一天比一天少。这一天，孙家月从一清早就开始忙活，没忙别的，还是给她闺女筛选对象，精挑细选，一直到了日上三竿，都快吃晌午饭了，这才定下十来个候选人。孙家月仔细斟酌了半天，觉得个个都挺出色的，这才放心的去找闺女。一进门，孙家月就把手里这一沓名单递给了孙云凤。闺女啊，这可又是十来个小伙子，你看看，可都挺不错的，你要是喜欢哪个，我就回应人家一声。要说古代儿女婚姻，那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很少像孙家月这么民主。不过这样的老爹虽然开明，嘴上虽然这么说，可心里边也犯虚，也够不踏实的。把东西递给闺女，孙家月不干别的，先观察闺女的表情。一看闺女从第一篇翻到最后一篇，脸色表情没变过，孙家月这心咯噔一下子，心说完了，我闺女啊，这回肯定又是一个没相上。孙云凤那边看完，顺手把这一沓名单啊送到老爹手里，一边要张嘴说话。孙家月明细呀，没等闺女张嘴呢，他先扫目打眼的念叨上了：行了，闺女又没喜欢的是吧？哎，我这当爹的呀都不知说什么了，我看这些小伙子都不错，怎么就没有你能看得上的呢？孙云凤一看老爹有点伤心了，他故意撒娇扶着老爹坐下：爹呀， 女儿知道您着急，怕闺女嫁不出去。其实啊，我心里有数，这些人我之所以看不上，不是没有顾虑的。您看看，这些人要么就是傻有钱，要么就是官职很高，就算有学问，那也少点情怀，看起来外秀，其实内空，这不合我的心意呀。孙佳月看着闺女，无奈地点了点头，爹明白了。闺女是要找一个才貌双全的如意郎君，不过爹也提醒你别挑花了眼，到时候把自己耽误了。孙云凤的婚事成了孙家月的一块心病，闺女虽然出色，可这所谓的如意郎君何时才能出现呢？都说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，男女之间的感情还真不是说着急呀、就能急得来的。孙佳月替闺女找了这么多，孙云凤都不满意。可乾隆55年的时候，孙云凤的老师袁枚回杭州扫墓，因为这么一档的事儿，让孙云凤碰着了一回机会。怎么回事啊？孙云凤听说老师回来了，当时就把全杭州所有的袁枚的女弟子给召集过来了，在西湖畔的风雨楼之上为老师设宴，替袁枚洗尘。您想想，几十位名噪一时的名媛闺秀齐聚一堂，个个都是胭脂水粉，貌美如花。不光如此，这些姑娘为了帮老师助兴，一边饮酒一边对诗，秀丽清雅的湖光山色，加上貌似天仙的名媛才女，再有莺莺燕燕的嬉笑之声，此情此景想必只有天上有啊。即便是打着路过的游人，都免不了要驻足观看一番。这事儿说来也巧，西湖边上向来都是文人墨客喜欢扎堆的地方，本来孙云凤设宴款待老师，只是把袁枚收的女徒弟给凑在一块儿，结果就在他们聊得正欢的时候，风雨楼里突然进来了几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。孙云凤他们一帮姑娘这么抢眼，这几位公子一进门自然是不会错过呀。相互一对眼神，连话都不用多说，全奔着孙云凤过去了，打算过去看看。这一看不要紧呐，得，这袁枚张嘴先说了一句：“几位徒弟怎么有幸来西湖啊？”这真是太巧了啊！一看，嗨，闹了半天呢，大伙全认识。这几位公子跟孙云凤论起来，那是师兄师妹，他都是袁枚的徒弟，聚在一块儿，这算缘分。再加上袁枚本来就是一个不太恪守封建规制的老师，一看大家在这都碰上了，索性图个热闹，一抬手，来来来，都过来，大家一起举杯庆贺，看你们这帮徒弟聚在一块儿，老夫我也开心呐。孙云凤可是这帮姑娘里边的一朵花啊，人长得漂亮，诗做得出色。这几位公子一听老师留他们坐下，全都惦记着能坐在孙云凤的身边。对于这帮公子献殷勤，孙云凤早就习惯了，不过这会儿倒是另有一位公子破天荒地引起了孙云凤的注意。这帮公子见着孙云凤，再高的情怀也都掩饰不住心里边的想法，一个个的全都往这孙云凤身边挤。身为老师的袁枚早就看出来了，不禁一笑：“哈哈，我真是惭愧呀！身为老师没把徒弟教好，看来英雄难过美人关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呀！”哈哈哈哈。袁枚一边说一边挥手交代：“行了行了，别抢了，大家都赶紧坐下，当着这么多位姑娘，你们别把老夫的脸全给丢光了呀。”一听老师这么说，这帮公子全都不好意思了，头一低就近找个位子就坐下来了。 其中一位公子推推搡搡的走了狗屎运了，正好坐在孙云凤的身边。当然了，他这运气啊，让别的公子看在眼里，心里多少有些嫉妒。哎呀，所以这醋味啊，能窜到饭桌上来。这位公子可以说是众位男徒弟当中长得最英俊的一位了，脸如雕刻一般，五官分明，有棱有角，俊美异常。虽说外表看起来好像有点放荡不羁，可他这眼神里却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一股暖意，让人不敢小看。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，编的辫子不粗不细，油光锃亮，这辫子底下坠了一辫穗，辫穗上边还镶着一块羊脂白玉，一双剑眉下边是一对细长的桃花眼，充满了多情，让人一不小心呢就会陷进去。高挺的鼻梁，薄厚适中的红嘴唇，总会保持一副令人目眩的笑容。再来看看衣着，这位公子身材比较高挑，穿了一件冰蓝上好丝绸缝制的上衣，衣服上绣着雅致的竹叶花纹，外带雪白的滚边，腰际玉带手持象牙折扇，不张嘴不说话就能透出一股子风流倜傥的帅气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啊。其实啊，这个道理反过来用在女孩身上也一样，袁枚这帮女徒弟都是思想比较开放的，瞧见这么一位俊美公子坐在席间，一个个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。孙云凤虽然追求者不在少数，可碰上如此俊美的，她也免不了多斜两回眼儿。相貌长得好，必然会引来爱慕之情。起初孙云凤虽说多看了两眼这位公子，可心里边并没有太多想法。不过接下来二人之间的一番对话，倒是让孙云凤的心里起了一点涟漪。这么多学生围坐在袁枚的周围，中间不时会有起身对诗的机会，这位公子守在孙云凤身边，好家伙，那殷勤周到的照顾绝对不亚于现如今五星级宾馆的资深服务员。只要孙云凤抬头往远处一看，这位公子就明白了这姑娘是要喝水，赶紧起身替孙云凤倒上。只要孙云凤低头往下边一看，得，这位公子立马明白了，这是孙姑娘要起身作诗了，赶紧上前一步，走到孙姑娘身后，把椅子往后一撤。别人都在说说笑笑，这位公子可是一通忙活，一会儿帮着孙云凤斟酒，一会儿拿点新鲜的水果摆在孙云凤跟前。总而言之吧，用咱北京话形容，那叫一个有眼力劲儿。其实对于孙云凤来说，献媚讨好她见得太多了。不过这位公子别看一直忙活，可是有一点挺招孙云凤喜欢，那就是干活多但说话少，不像其他公子似的坐在边上啊，跟苍蝇似的没完没了的嗡嗡，有什么好心情也都嗡嗡没了。所以这位公子不招孙云凤腻歪。再有一点，孙云凤觉得这位公子心挺细的，在他们吟诗作对的时候，店家时不常的会端上几道菜。风雨楼那是西湖边上有名的饭馆，一来环境好，二来菜品也相当讲究，可以说每道菜都有它独特的内容。这位公子恰到好处的为孙云凤当了当讲解员，一边替孙云凤夹菜，一边给他讲述这道菜的来历。要是赶上孙云凤知道的，这位公子绝不多说，立马换个话题，或者索性闭嘴了，坐在一边安安静静的听孙云凤作诗。现如今咱交朋友搞对象的时候都讲究一感觉，这第一感觉得不讨厌，这样接下来才能有发展。像孙云凤对待这位公子来说，这第一感觉就不错，虽说谈不上倾心吧，但也说不上讨厌。这位公子一番照顾，孙云凤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找了一机会主动问了一声，谢谢公子百般照顾，不知公子如何称呼啊？ 哎呦， 一听孙云凤主动问话了，好家伙的，这小伙子心里啊 就跟装了发动机似的，砰砰砰砰跳起来没完了。可表面上呢，为了不失大雅，还不敢表现出来，含情脉脉地望了一眼孙云凤。在下姓程，名茂亭，对孙姑娘的才华那是早有耳闻，今日能得一见，真乃是三生有幸啊。孙云凤和这位程茂亭就算是正式认识，经过一番攀谈，孙云凤得知这位程公子出于官宦之家，条件虽说不错，可是孙云凤更在乎的那点儿，这位公子可没有任何表现。孙云凤在乎什么呀？您别忘了，早先登门求亲的什么好条件都没有啊。之所以都被孙云凤给回绝了，就是因为孙云凤觉得这些公子虽然家境都很好，可肚子里边没墨水，没法跟他这位才女有精神上的沟通。所以别看眼前这位程公子论相貌确实高人一等，让孙云凤多看了几眼，论家庭条件也是属于门当户对，不过唯独孙云凤最关心的才华，这位公子到现在可一点没漏呢。闲聊几句之后，孙云凤这热情劲儿是直线往下掉。程茂亭一看，这可不好了，刚有一个不错的开头，这得继续下去，脑子里是拼命的转，把刚才自己都干什么了，说什么了，全都想了一遍，确认没有地方得罪孙姑娘之后，这才意识到，啊，对了，孙小姐那是杭州城里出了名的才女呀，多少家上门提亲的都没成功，想必孙家小姐对夫君的才华相当看重，估计这姑娘是认才不认人呐，我得对症下药，借机会让她看看。想到这儿，程茂亭这心里边就有谱了。这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好些人都开始略带醉意了，争先恐后的在那儿作诗交流。程茂亭一看，心说这是个好机会呀，一来不会让姑娘觉得我显摆，二来呢，我还能让孙姑娘看看我的学问。一桌之人在这有说有笑，没人会特别注意程茂亭和这孙云凤。就看这个时候，程茂亭突然往孙云凤身边凑了凑，故意又打袖筒里边啊掏出了一张纸，递到了孙云凤的跟前，悄声说道，久仰姑娘才华，如若不嫌弃，还望姑娘指教。被程茂亭这么一弄，孙云凤吓了一跳，先是抬头看了看大家，一看没人注意，紧接着扭脸又看看程茂亭。程茂亭可不会错失良机，两只眼睛深情的一眨，那意思就是啊，这是我写的诗，你给看看。互相交流诗句，这可是孙云凤最喜欢的，也是最擅长的。眼前这位程公子如此美意，孙云凤也没好拒绝，双手轻轻把这诗篇打开了，一行行清秀的字迹映入眼帘。这首诗名叫《咏柳絮》，孙云凤饶有兴致地细细品读起来。白似青霜，软似棉，东风漂泊最堪怜，不如点入桃花水，化作浮萍转得圆。孙云凤一边读，嘴角一边露出微微笑意。虽说这首诗写的是寻常小景，字句也是略带平淡，可总体上透着一股子明澈洒脱的情绪，颇有一番袁枚的杏林派的神韵。孙云凤是越看越喜欢，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，好诗。不过这话刚刚说出口，孙云凤这才意识到对面这位程公子眼神不错地儿的一直看着他呢。孙云凤这小脸刷一下就红了，这会儿不用问了，俩人互相都有好感了。尤其是孙云凤，她是万万没想到程公子不光是相貌出众，才学也不错。